大家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聊不是本心修法无义。今天晚上要聊的是抄经，抄经是为净法宝，法宝不净，抄经就只是临摹书法，虽是善事，就怕妄属他人宝。经就是法门，经就是修行的路子，经就是祖师的记载，如来住持的时候呢所讲经说法的文字。经，它所诠释的是如来的妙智慧与大慈悲。在古时候，佛住世的时候并没有佛经，是佛入大般涅槃以后才有所谓的结集经典、上座部、下座部、大众部。那这些经，一直到传承到后来的现在，也包括中国唐朝的那些祖师、三藏法师到印度去取经。还有比如像日本以前在唐朝的时候有遣唐使，遣唐使里面有一些的留学生，生是出家人这个生，留学生，这些出家众呢，跟着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了中国唐朝的所有的历史文化，也包括佛法，也包括建筑，什么工艺之美一大堆都有，历史、人文、地理都有。那19次的遣唐使里面，只有八次有登陆中国大陆，那剩下11艘船几乎都沉到海底。所以诸位啊，你现在有佛经可看、可念、可读，是多大的殊胜福报！就像中国唐朝的时候，多少留学生，他们跟着遣唐使要来中国取经、留学、游学，结果都还没有到大陆，还没有靠岸，没有到港口，在海中央就遇到台风城了。那唐三藏法师呢，还有义净法显这一些法师，他们总认为说，祖师带来中国翻译的经典，一定有个地方有所不足，也因此他们在看经、读经、念经、阅经的时候，总觉得哪一个地方有一个落差。所以以唐三藏法师来讲，他有所不足，所以他就偷偷的离开了中国。私自的出关去印度取经，然后取经的时候，他去到了那罗头寺，在那里呢跟着一个师傅修学，修学以后呢，他因为学成想归国，所以你自己仔细听这一段呢，他就用很大的一块布写了一篇呢文字，然后上面写了一段话，意思是只要能改动他一个字的，他愿意砍头谢罪。结果所有的外道就来跟他论法，包括中小圣的那些论师。也都来跟他论法，一个月以后，没有一个人能改得动他一个字。也因为这样，他学成归国，那百宝图经就回来，来到中国长安，就在慈恩寺里译经。慈恩寺里译经，他所翻译出来的佛经，流传到今天。然后他以六大佛经来做主轴，六大佛经做主轴，也就是后来定为什么？法相宗为识，为识宗。那法相为识宗的开宗祖师就是唐三藏法师，唐三藏。那发扬光大的叫窥基大师，这位窥基大师就是我们历史上来所谓的三车和尚。三车和尚这个故事，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 Google 去找。话说唐三藏法师取经的路程呢，过程中遇到了一块石头动了。那么睁开眼，唐三藏法师就问他说："你是妖魔鬼怪还是什么？"他说："他是古佛迦叶如来时代的入昧心定的阿罗汉，他呢宏愿呢发心，想要来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功德。"那三藏法师就告诉他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昧1000年了，那这位阿罗汉，他就说，那他要再继续入昧心定。"那等弥勒成佛的时候，再出定来护持弥勒佛的正法。三藏法师就告诉他说："不急，你先不要入定，你就到长安呢去投胎转世，找最高的房子嘞去投胎转世。等我从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你再帮我翻译佛经。"那两个人说好嘞，三藏法师就继续往印度走，那这位阿罗汉就入涅槃，然后呢就往长安最高的殿堂去投胎转世。那话说唐三藏回到长安的时候，就去皇帝殿里找皇帝， 金建皇帝就跟皇帝老子说什么，把那一年生的太子交出来出家。皇帝老子呢，想一想，那一年呢，有生小孩，却是一个女的公主，不是儿子。那论了老半天呢，三藏法师就说：“皇帝殿皇宫不是长安最高的房子吗？”皇帝老子就大笑说：“不是啊，就是尉迟家哦，因为对国家有功，所以在先皇的时代就准许他的房子比皇帝殿高了七寸，所以长安最高的房子呢是尉迟家。”那三藏法师就把他尉迟家进去呢拜访，让他看到一个呢年轻俊秀的年轻人，抓着他的手就说：“走，我们去出家。”那这位俊美的呢美男子吓一跳，说是：“你是哪里来的？你怎么拉着我的手叫我跟你去出家？我又不认识你。”那苦劝他出家也不要。后来他又去找皇帝，皇帝也下旨，如果说不出家，那就得满门抄斩。那不得已他只好出家，所以这位尉迟家的公子就去。就要求三个条件：一，一车美女；二，一车黄金；三，一车佛经。那三藏法师说：“没问题了，没问题，你开出来条件我们都全答应，只要你愿意出家。”结果有那么一天，这位年轻俊秀的美男子嘞，就坐着车嘞，带着三车的东西，也就是黄金啊、美女啊、佛经，就往佛寺走。那侍者就告诉三藏法师说：“师父啊，来了来了，来了！那个年轻人来了。”唐三藏法师就告诉侍者跟所有的诸众说：“叩钟，然后呢，钟声齐响的时候，钟声传到这位年轻人的耳根，他由迷反悟，如梦忽醒，他马上记得他的前生的愿力，然后他就把美女遣送呢回家，然后呢。”黄金呢，一半呢，收入佛寺；一半呢，就是救济穷人。所有的佛经呢，就请入佛寺。所以发扬唯识宗的这位窥寂大师，他的外号叫做什么？叫做三车和尚。啊，记得他是阿罗汉成愿再来的。那诸位，你想一想，经从哪里来？从祖师开始记载，如来入灭以后开始记载。由阿难来复诵，如是我闻，一个字一个字背诵下来，记载下来。难道有祖师嘞，从印度往中国传，也有法师祖师嘞，从中国往印度去取经，当然包括嘞传到日本跟南韩这些嘞国家去。那以前因为没有印刷术，所以你只要一本佛经，得之都不易，敬法宝如护生命。那现在印刷术很流通了，而且印刷技术很精美，印出来的佛经多到真的满山满谷，多到是请你看你也不看。你有没有去想说佛经从以前到现在是怎么流传到今天？都是祖师的生命守护持所流传。那流传到今天，有佛三大僧齐解苦修成就的万德庄严种子的功德，有菩萨，有圣僧阿罗汉，有祖师护持如来清净慧命，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命供养无上清净菩提，在灭法的时候都来舍生命来护持如来的清净法宝至今。所以诸位，你想历史上有3次的灭佛，那最近呢还有一个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毁佛，一共有4次。那好不容易佛经呢，有很多的法师祖师舍生命，就这样来护持下来到今天。因为印刷术的流通，所以太容易取得，难怪很多人不懂得用生命去恭敬、去护持。那请到的佛经，因为念完以后，看不懂就不当一回事。那很多人呢，又流通了抄经，我到今天还搞不懂，说为什么有抄经这一件事。很多三斗丛林都说：“来，你坐下来，那他抄经呢？比如说抄心经啊，那抄完心经呢，你就随便给个功德金，或者是抄完心经呢，这样叫做福报。你们为什么老是喜欢把如来的功德在不变异中变异为个人呢？做了以后就要求很多的福报。那我再问你，你每个人都想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每个人开口闭口都说什么？种福田，修福报。”那修福报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看过英国经？荣华富贵从哪里来？荣华富贵从供养布施来。那既然荣华富贵是什么？供养布施。那你们今天呢，种福田想要去极乐世界，这好像不是最契机的法门哦。你们今天种福田好像只是求来世的荣华富贵啊，对不对？好，难道呢五戒十善可以得什么果报？天上500年的福报，也就是人世间1000多万年。那诸位，你们去受5戒8关斋戒，就想往极乐世界走，但佛经明明告诉你呀，5戒8戒可以得天上第二层天500年的福报，他没有跟你讲说受奉持5戒可以往极乐世界跑啊，懂哦？懂哦？那天人大丈夫像从哪里来？从忍辱啦，从精进啦，哦，然后呢？然后呢？神通从哪里来？从禅定。有的人有神通，可见是他上辈子哪一辈子定力功夫一定能到家，所以这辈子的一出生冒出头来，有的是什么天生的神通，不是阴阳眼，我讲的是天眼通这一种。好，那有的人透过禅定修行就开了神通。那般若从哪里来？从思维修。好了，那我们就讲六度波罗蜜就好，六度万行就好。以六度来讲，你供养布施是得来世的荣华富贵。好，那你抄经是得什么？法师有没有教你抄经得什么？如果说抄经可以得妙智慧，佛经没有告诉你这一些啊。如果说抄经可以下辈子荣华富贵，那你开口闭口要去极乐世界，难道又奢求下辈子在人世间荣华富贵？那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愿力有矛盾？就昨天所讲嘛，要到极乐世界干嘛？一，忏悔忤逆十恶；二，老实念弥陀至少10句以上；三，放下万缘；四，西方净土必到。不需要抄经啊，你为什么不用抄经的那些时间去老实念弥陀？你为什么不用抄经的时间去禅定静坐，然后默念佛号或参禅思维修？你为什么不用抄经的那一段时间去思维着人生的意义与佛法慧命是否等次？不是抄经不对，不是，是你在抄经中，或许你得到的快乐，你得到的法喜，你看到你的墨宝，你的文字写得很优雅，龙飞凤舞，你觉得很满意，这些都对。但请问你抄经的时候是用什么去抄？快乐、安心、法喜，这些都是生灭法。佛法是不生不灭的功德，不是抄经不对，绝对不是，而是发心是否清净，发心是否清净。所以如果你要抄经，师父建议你发个菩提心吧，愿佛力加持弟子某某某，一笔一画写着诸佛菩萨圣僧阿罗汉三大僧祇劫来，严严佛性流入法身，永破无明，圆正成佛，显扬成佛法僧三宝功德相，所讲经说法语动静默，所流传记载的文字法宝，用我一笔一画都礼赞着菩提心的功德，都礼敬着佛法僧三宝的慧命传承，也都礼敬着法报化三身圆满诸佛法界万德庄严之功德。愿我下笔时，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行，到整篇到整部经典，都能入于眼，熏于心，玄为菩提心的清净种性，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此生此世，来生来世，此劫彼劫，直至因缘具足，得佛力加持，三宝功德力护持，能顿证大用三昧，大用现前三昧成办，来永破无明， 复本心源，见之本性，本质清净。愿我成佛证菩提时，能护持九法界，共破无明，圆证菩提，共成佛证菩提，三生圆满，万德庄严。所以记得，当你在写经抄经的时候，不要去临摹书法。你的临摹书法，一部经写好了，然后比如说心经，然后用框把它框着，卖个10000块，卖个10万块，你赚到钱了。而买的人呢，先不讲说他珍藏以后增值，你怎么把法宝来贩卖，不是说对不对的问题，是发心不清净的事实，这样清楚哦。所以如果说我建议一般的人，现在印刷术很流通，你如果真的要抄经，要懂得师父跟你教的这种弘誓愿力。那同理，很多人都在雕刻或者是绘画佛像。你许的愿力，如果都跟师父刚刚教你的那样一样，那你尽量去画，你就可以尽量去雕刻。为什么？净佛如佛在，一笔一画画出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像，一刀一画，雕刻出诸佛菩萨庄严的金身瑞相，得佛力加持，以你菩提心力功德之等持，依法界体性力之力持，此绘画、此雕刻的金身瑞相，如佛住世，转正法轮，愿见闻觉知之众生，正见闻时，能感应道交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功德加持力，知见以后，能净佛如佛在，慧眼熏于心，能够得佛力加持，护持你菩提心因得显扬流露，得净法缘的具足，来显扬层层三昧，来护持你如佛住世转如来正法轮。那你看这种功德有多不可思议。所以你真的要抄经，一定要弘誓愿力。你如果真的要绘画佛像、雕刻佛像，一定要有弘誓愿力。你如果没有这种弘誓愿力，堕落在生灭的罪福。那你如果能记住这种弘誓的愿力，不一样哦，这叫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无作者，无受者，一切诸法自性，毕竟空寂。但不守自性，能随染净缘显为四圣六凡三际十方法界。那只要你是发清净菩提心，你是发高大广博无量无尽无边的弘誓心，你如果发的是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的圆满本心，那这就是真实的功德。所以其实世间法跟佛法差在哪里？记得，记得，在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就这样而已。也就是你不要老是做东做西，做了什么就求自己、求父母亲、求夫妻彼此、求小孩子、子女，或者求女婿、求媳妇、求你的孙子、求你的代代，不是这样求不对。但佛经有一句话：不求自得。你只要懂得来回向玄为三际十方法界四圣六凡，那你自己想要所求的这种呢世间法，必然不求自得。你能有高大广博的清净心来回向虚空法界三际十方，那佛法生三宝，必有感应道交无远大慈同体大悲的功德力，来护持你承办个人的愿望，这种是必然的。所以佛经有讲一句话叫做不求自得，但反过来讲，你有所求就是生灭法。你会告诉我说回向虚空法界不是有所求吗？佛经特别强调，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单一的定位，而只有广大无量无尽无边，这叫做无所求。那如果连求都没，那叫做断灭空了，这样清楚哦。所以有所求无所求差哪里？有所求就是求自身、求家人、求家庭、求家族，也就是一个局限的范围。 这叫做有手球。那什么是无手球？无手球不是做了什么都不回向哦，不是做了什么都不念哦，做了什么都不回向不念，这一种往往可能落于什么？落于偏空或断昧空，这不是真实的佛法。所以真实的佛法是什么？但有因缘果的作业，而性空即然无作者无受者，也就是回向高大广博无量无尽无边的虚空法界，回向三际十方法界，回向四圣六凡法界，回向清净圆满的圆满法界，没有局限于单一，或者呢局限于小范围。这就是佛法与世间法最大的不同，这样清楚哦。所以不管你是抄经、画佛像，或者是雕刻佛像，记得一笔一画都要弘誓愿力，都要高大广博的清净心。然后呢，愿见闻觉知你弘誓所加持的末宝的众生，皆得发起无尽无量的欢喜心，甚至等得佛力加持，因缘具足，得遇大善之士护持，来启发有缘众生的菩提心因，得大善之士提携，贵人相助，能进入佛门，来什么？来进修菩提道，来延延佛性流入法身。也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你许的愿力都必须是广大的弘誓，这样清楚哦。所以其实抄经对不对？你如果只是在练习你的什么毛笔字，哎，您太客气了，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您自己太客气了。你如果就把它当成是写一写、弄一弄、框一框，可以卖钱来营生，那你也是太客气了。你应该呢像师父教你这样去发弘誓，这样清楚哦。发弘誓不但能自利又能利他，能自度又能度他，能让自己在因缘具足的时候得大善知识的提携，也让见闻觉知你末宝的众生有情含世，也都能在因缘具足的时候的佛力加持摄受的大善知识提携，乃真实入佛门，乃思维修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乃思维修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本源，乃思维修什么是如来清净的佛法慧命，乃思维修如何一生能承办多劫的功德。只要你发心清净，你相信，你原信自己，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法，信就是一个原信，不要疑，这样清楚哦。所以抄经本身不要落入福报里，一定要住持在真实的三昧功德，清楚哦。那我们继续讲下一个哦。持咒，持咒是为正总持，总持不正，持咒就只是精进次数，虽是善事，就怕意事相持持。在密宗啊，密宗才有咒语。你像我们药师经不是也有药师咒吗？我们早晚课诵本里面不是有十小咒、楞严咒吗？大悲咒吗？好、哦，这些都是咒语，持咒嘛，对不对？咒就是总持，好、哦，比如说药师经是一部经嘛，对不对？那药师咒就是这部经的总持功德，所以咒就是总持，总持就是咒，也叫陀罗尼，陀罗尼也是咒语的意思，懂吗？那持咒。密宗一共有四种，哪四种？唐朝的唐密，然后空海大师传到日本的东密，最澄法师的天台密，还有西藏密宗呢，它特有的什么藏密。那藏密又分四种：红教、黄教、白教、花教。好、哦，那唐密、东密修什么？他修金刚界坛城跟胎藏界坛城两大坛城。金刚界坛城是金刚智， 所传，胎藏界坛城呢是上五位阿舍里所传。那金刚智阿舍里跟他们两位呢，两位传给谁？传给不空三藏。不空三藏，金刚智上五位传给不空三藏。那不空三藏继续传下来，那传到慧果的时候就来了一个空海。那空海后来就把密宗传去日本，所以中国的密宗就断了传承。好，那唐密跟东密其实是一体的，他们修的就是金刚界九会曼陀罗，还有呢胎藏界十三愿曼陀罗，这样清楚哦。好，那藏密呢，它有红黄白花，红教是修大圆满，所以有大圆满心中心法25部大圆满心中心法，心中心水大圆满。好，那大圆满修的呢，其实呢就是修最主要什么红光之身呢、啊？红光，莲花生大士嘛。再来是黄教，黄教就是宗喀巴大师所创，因为红教传到最后发生一些呢比较不如法的事情，所以宗喀巴大师他就改穿黄衣戴黄帽，设为什么黄教。那他最高的主尊就是大威德金刚，大威德金刚，达赖喇嘛的传承就是黄教。那白教就是什么大手印，大手印翻成中文就是瑜伽，优雅瑜伽。哦，那比较出名的白教祖师呢，一般我们常讲的写的比较多的文字记载的就是谁，密勒日巴大师。哦，有密勒日巴大师的诗歌集啊、传记什么的。哦，他是一个苦修成就的成就者。哦，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他的传记就知道。哦，他为了修内火明点，内火明点，哦，他的过程是怎么样。哦，那密勒日巴的大师呢就是马尔巴大师，那密勒日巴的弟子就是甘波巴，那马尔巴大师的上师就是谁，那洛巴，再来呢他的上师就是地洛巴。哦，那这个白教的传承它是以大手印瑜伽，那大手印不是手印哦，一般我们的瑜伽印口，瑜伽印口不是要比手印吗？有没有？那这一种手印叫手印。哦，那大手印就是瑜伽术，瑜伽，你如果看到很多女孩子练瑜伽，那就是大手印的范围。好，哦，那里面比较专精于咒语的，比较专精于咒语的，只有呢唐密比较专精。为什么？因为唐密所有的静态两大坛城，每一尊都有咒语，当然藏密也有啊。你如果翻开藏密本尊那一些唐卡，有没有？里面也都是什么本尊咒语，念不完。那有人讲说，哦，研究西藏密宗，西藏密宗的经典那么多，但是他们少了什么？他们少讲了第八阿赖耶识，也就是西藏密宗的经典少了第八阿赖耶识。好，哦，那少了第八阿赖耶识，哎，我讲实话，就不懂得清净本妙觉心，就不懂得菩提心因，讲清楚哦。至于哪一种对？你有兴趣你自己去研究，哦，师父在这里不做，哦，分别。那持咒以西藏来讲，百字明咒至少要念什么十万次，嗡比扎萨多什么要马路板那要马萨多嗡呗，要念十万次。哦，一个字一个字念，那可不是百字明咒百字明咒百字明咒这样把那们名字念十万次。那这一种叫逐基打基础啦，哦，把基础踏稳，哦，把基础踏稳，所以他们有四皈依，皈依上师，那皈依呢佛法僧三宝，这是一个。再来呢四皈依嘛，哦，再来呢上师相应法，再来呢大手印里面的什么大礼拜，大礼拜。哦，你如果看到很多西藏的藏民，他们来走路的三步一拜，五步一拜，那种就是大礼拜。哦，大礼拜，再来就是大供养，大供养就是接这个手印，这个手印，哦，这个手印在道教叫做三泰山印，双泰山印是震慑妖魔鬼怪的，然后在密宗就用为大手印里面的大供养。然后它是放在哪里？左手放五粒米，然后念供养做观想须弥山，然后三印。那再来进修什么？再来进修本尊观点。好，哦，那有它的专门的次序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自己去翻开那些藏密的经典，网络都有，你 Google 就会有。好，哦，这是不在这里做介绍。 那师父要讲的就是持咒，很多人持咒就是你一定要念一串佛珠108次，或者一天你要念3串、5串、10串，到1008次之后更多。那有的人呢，他一生只念大悲咒，甚至闭关只念大悲咒，甚至只闭生死关，进去就不出来了。然后在关里呢，只念大悲咒，除非是重病，甚至连重病都不出来。哦，早期有一些法师真的是很精进，哦，那这样好不好？那当然这样好啊，但一定要这样吗？诶，佛经有一句话，不是本心，修法无益。既然《华严经》讲不是本心，修法无益，《大佛顶所楞严经》讲什么？因地不争，果造于躯。你连基本佛法你都不懂，你就咒语猛念。你念到相应以后，你见到的是本尊，但对于妙智慧，你具足吗？你正种子当然是赞叹，但妙智慧、大慈悲这一部分，你懂吗？所以很多人呢，闭关不说，修密宗也要很容易看到本尊。但看到本尊，你如果去看《大佛顶所楞严经》的第8、第9、第10卷，也就是在禅定的次第这里，色受想行识。五蕴50种次第，色欲区、受欲区，哦，一直到了想，刚好是五蕴修正五劫，然后成什么初禅、二禅、四禅、三禅、四禅，到四空天，到正昧心定阿罗汉。那注意你看呢、哦，修密宗在静坐，也就是观想、结印、持咒、入三摩地这里。即使你真的能入定，那你也可能是在走大佛顶所楞严经80、90这3卷里面的什么五蕴50种语区。那佛说什么？佛说不执着是善法，执着就是欲魔。你如果不执着，你禅定见到相应的，那是善法。记得善法不是佛法。但你起心执着，那就是入50淫魔。所以在阿罗汉的昧心定以前，是善法，因为不是究竟涅槃。这样清楚哈、哦？所以师父奉劝诸位，如果你念佛持咒，配合禅定静坐，真的能入定见到本尊，你反问自己，你懂佛法的妙智慧吗？你懂如来传承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吗？你如果不懂妙智慧，难道只因你见到本尊开了神通，你就要开一个救大堂、救世堂？你有没有？你要开个救济世堂，然后救世堂、救世堂，难道呢？像什么神婆啦，或是什么仙姑一样，就要去呢看人家的因果啦，甚至消灾解厄。抱歉了，师父跟你讲，最好不要这样，因为那是什么？好听叫善法，其实是什么？执着在印证了，这样懂不懂？清楚吗？所以师父建议你，凡定中所见，十之八九都是过程，一个都不能信。只要你起心信为真，就如印证之魔，真的就入印证之魔了。有人问我说：“师傅，你不是有神通吗？”好了，我们来聊一个。有一天，大甲镇南宫那一个立委，10几年前跑来呢六甲农舍找我，他一入门就跟我讲说，他的副董事长被人带走了。他就问我说：“请师傅帮我看看人在哪里好吗？”因为这牵涉到很多的压力问题。我说我又没有带你的人，我真的不知道你的人在哪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是王金平院长介绍他来找我，哦，想要透过我的能力来帮他找他的副董事长。我说好吧，那既然这样，你就把他的名字写下来。那他就写2个字了哈，就证明。第3个字还没有写，我就跟这位委员讲说，你那个副董事长人在南部最出名的湖。严清标委员就问我说：“那就是大鼻鹅陈清福了。”我说：“对。 然后跟延庆兵委员讲说，对方只要钱不要人命，你透过第三管道把钱汇过去，农历5月5日端午节早上他们就放人了，哦，所以人命安全没问题，哦，反正你就是去周旋就对，哦，那过程呢我们就不提，一直到了农历5月5日端午节早上，电视不是有播吗？郑明坤副董事长从澄清湖坐计程车回家，所以那天早上谁，王金平院长就打电话来跟我说，祝师父端午节快乐。那我有点搞不懂，端午节不是今天屈原去跳水吗？我怎么能祝福端午节快乐？不过总是过节嘛，对不对？所以诸位你看，当一个人把他的名字还没写完，那个人在哪里，我就把他找出来。那再来呢，哪一天会在哪个地方放人，我也把他看得一清二楚。请问这不是神通吗？但请问神通不究竟啊，你有神通能了生死吗？神通不能了生死，只有什么能了生死？落尽通才可以。所以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都不能了生死，只有正落尽通以上才能了生死。那落尽通是阿罗汉的，菩萨是正三昧，懂哦？阿罗汉是正昧心定，正落尽通。那地上菩萨是正三昧，那法身大师是正无生法忍，那等妙觉是正海印三昧，这样清楚哦？那不一样哦，好，懂哦？所以你如果去看华严经十地品，十地菩萨他有什么功德？十种妙境神智通，十种的妙境神智通。所以如果你真的懂这一些，你就会知道说，当你在念佛持咒，好，在睡梦中见到光明吉祥境，记得不要起心攀缘执着，放下，有梦到就好了，不要执着，爱听好不好？或者在静坐的时候，你见到什么殊胜的景象，等你出殿的时候，思维一下，反问自己，如果是真，那为什么睁眼不见？那如果是假，为什么刚刚明明在定中却见？那这种是什么？这种就好像你睡觉在做梦一样，在梦里的时候梦得一清二楚，然后出梦醒的时候，刚梦醒，哎，还记得，但已经没了，对不对？如果你说有嘛，现在没啊；如果你说没啊，那刚刚睡觉的时候呢，梦里明明好像是真的，所以这叫什么？非有非无，非有非无，非有就是真空，非无就是妙有。所以你在定中所见的镜像，一定要有思维修来证真空妙有，来成就真如的功德，而不要执着在你定中梦里所见到的那个镜像而起心执着。安尼敢听？也就是你即使开了神通都没办法了生脱死，不要傲慢，也不要自以为是，这样清楚哦？这样懂哦？所以当你在持咒的时候，记得念次数有它的好处。为什么？至少可以让妄想心比较不容易出来。好，但如果念佛也好，持咒也好，你就执着在几万次的、几十万次的、百万次了，那请问咒是哪里来的？咒是佛菩萨圣僧阿罗汉立生起解三大生起解修持正功德圆满，然后所流露出来无眼大慈同体大悲的种持三昧，让有缘的人来念的时候能感应道交到本尊，也就是感应道交到诸佛菩萨圣僧阿罗汉的加持力。但虽然能感应道交这种加持力，记得不代表你懂妙智慧，不代表你证般若波罗蜜，不代表你破无明了哦。安利听哦。所以如果你睡梦中禅定三摩地里，即使能见本尊的殊胜境， 你出定以后，你醒来，你反问自己：你懂妙智慧吗？你妙智慧不懂，你如何彻破无明？清楚哦。所以算次数的好处就是精进呐、啊，它的好处就是什么？比较少杂想杂念，但精进少杂想烦恼杂念，能相应本尊的殊胜境，不代表你懂妙智慧具足大慈悲，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哦，否则持咒没骗你，你永远一辈子都是在那边念不完的咒语而已，懂哦？那佛教的咒语里面什么咒是咒王最殊胜？以祖师的说法，就是大佛顶所能言咒，大佛顶所能言咒就是咒王，懂哦？那以唐密来讲呢？唐密来讲有佛顶二十五尊，二十五佛顶尊的咒语，然后第一咒就是什么？一字金轮顶王，也就是 Om Brom。 那第二尊就是什么？大白伞盖佛母。那大白伞盖佛母的咒语呢？唐密的咒语跟西藏密宗的咒语不一样，不一样哦。那哪一种比较好？你念就好，这个我也不懂哦。那照佛经的说法呢，你自己去看，我不方便的简责了哈。好、哦，所以有唐密有如来的二十五佛顶。其中以五佛顶，五佛顶是最殊胜。那以显教的显教呢，一般扎文科念的大佛顶所能言咒也定义为咒王。那很多人都念财神咒，财神咒好不好？我举例啦，相比财神 Om Brom Ganapati Soha， Om Brom Ganapati Soha， 财神咒好不好？你喜欢就好，我只能这样讲啊，对不对？ Om Jam Bala Jalan Jalan Soha，黄财神的咒语好不好？你喜欢就好，懂哦？那你要告诉我说，那佛的功德，菩萨功德里有没有财宝咒？当然有。药师如来不是有十二大愿吗？其中一个愿力就是满众生的金银财宝愿呢、啊、所以你念药师咒，当然也可以成就你的福德，来受用现世的福报，来成就来世的福田，懂哦？总之念佛持咒就是一个一虔诚的原信，二无所求的，无分别的，就是这样持咒，不要管次数，懂哦？好、哦，那、啊、你要问我说师父啊，显教不说密宗持咒不是都要解手印吗、啊、当然要、哦、啊，手印怎么解？手印怎么解？师父告诉你，你只要来上网去 Google， 什么手印几乎都有，几乎都有，或者书局里面呢也有在卖那种手印的书，几乎都有。你要问我师父要不要灌顶，你们大家都听好，出家法师早课晚课不是都在念佛持咒念经拜忏吗？早课都有大佛顶所能言咒嘛，对不对？南无萨达他速解脱阿那和第三昧三菩提萨达我就救舍利三，请问哪一位出家法师有去灌顶？没啊，中国禅宗祖师有好几宗，里面的祖师都念什么？慧基金刚咒，慧基金刚咒啊！请问这些禅宗祖师有没有去灌顶？没啦。你要告诉我说，不然西藏密宗的仁波切都是要灌顶，你喜欢听你就听嘛。佛法无私心啊，哪有可能说他传给你你才可以修？佛法没有私心，释迦牟尼佛没有对阿难灌顶啊，这样懂哦？那楞严咒不就是阿难念出来的，懂没？所以地方不同有它的规矩啊。你如果要去信说西藏密宗仁波切讲说那种修密宗一定要灌顶，那你就去灌，你就去灌、哦、我不予置评。好，那以我来讲呢，我可以跟每个人讲，我什么都没有灌顶，我念了三十年了，我不至于叫道法下地狱啦，不至于啦，懂没？懂哦？如果你不懂，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啦。我前几天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不是有教大家 Om Bija Dadu Fan 吗？毗卢遮那佛的胎藏界咒语有没有？手印就是这样嘛。Om Bija Dadu Fan 有没有？诸位听好，2005年 国历2月1日那一天早上，不是改选立法院院长，下午改选立法副院长吗？有没有？然后再往前推，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呢，王金平院长那时候问我，他说："师傅啊，那我们泛蓝这一次立法委员能有几席？民进党会有几席？"我就说："我神通看到。"泛蓝的立委会116到117，也就是过半赢4到5张，过半赢4到5张。那开票结果那一天出来呢？你如果还记得那个电视荧幕，上面写两个人的名字，曹尔忠、张立善。那我看到这个，也就是只赢2票，然后有两个人写在那里。那我就打电话给王金平院长，我说院长。我跟你讲说赢4到5张，结果现在只赢2张，怎么有误差？王金平院长跟我讲说："啊，师傅啊，这曹尔忠、张立善两个会回国民党，所以确实是赢4张，懂哦？"那李和顺就台南县，哦，以前台南县的立委李和顺，他后来是去严清标立委无党团结联盟那里，所以他去那边。那国民党就是116，那如果李和顺回国民党，那就是117。所以我跟王金平院长讲说，116到117，过半赢4到5张，因为李和顺跑去无党，所以确实是赢4张票。116，这样懂没？那后来王金平院长就跟我讲说，哇，电视里面讲说一大堆有没有的，那柯建铭挑战他的立法院长位置，那他会不会有危机，能不能顺利连任？我说，院长，这样子，你给我一天的时间，因为我有客人在忙，我明天再回你消息。那一天晚上，我两只脚盘着，在五方五佛面前，我结了毗卢遮那佛的手印，念着"嗡贝扎达多万"，然后呢，开始结手印，开始结手印，开始加持的意思，懂吗？那个结印以后呢，我就入三摩地，前后30分钟左右，在我入定的时候，虚空中一尊毗卢遮那佛以遍法界高大广博功德身，然后虚空中有紫金色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就像呢列表记这样一直列印出来，上面写着王金平院长以123票顺利连任立法院长成功。说结果。隔天我就告诉王金平院长说："昨天修法，在相应里三摩地中见到你123票顺利连任成功。2月1号早上，立法院长投票，有一个人投错票，至于是谁，我当然知道了，我们不提。丁守中一票，所以王金平院长就有123票顺利连任。诸位加持力有用吗？"有啊，念佛持咒有感应力吗？有啦，入三摩地有加持力吗？有啦，但你又告诉我，师傅，那我怎么没有？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没有，但以我来讲，以我来讲，你认为那么容易吗？也或许如果那么容易，就一点都不神奇了。那王金平院长他本身就有这个福分。或许不用谁加持，因为加持他人不是只有一个，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全国的出家法师，甚至显教密宗的那一些阿舍里法师、大和尚都在加持他，不是我而已，只是因为我有神通，我事先预知，这样懂哦？但有一个事实哦，修法加持有用吗？有，所以师父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哈。要得到现前的马上相应与受用加持力的感应的事实，八大宗派里只有密宗有这种功德力。调哦，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那法会呢？法会都是在唱诵，一定有加持力，但是调外口坑啊。那你如果因为这样就去找很多密宗的人破戒，我也可以告诉你，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爱听不？懂哦？那你会告诉我说，电视上不是有播什么什么，很多人都这样，很多弟子信徒，你信就好，我不会自偏，我不惹红尘是非，听不？懂吗？ 我如果要惹红尘是非的话，我讲实话，我都忙都忙死，我累都累死了。什么叫加持力？我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纯聊天哈。我以前住农舍，也就是住现在这里。十几年前，我二姐夫带一个老师，女的老师来找我。那一天晚上，就有几个学生朋友来找我喝茶。那位女老师一进门呢，看到我就跪下来猛哭，那就讲说：“师父救我儿子，救我儿子！”我说：“你起来坐着，你把话好好讲，你不要哭。你不讲，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在求什么啊，对不对？你有什么问题，你起来坐着讲。”然后他就说他的儿子一周岁，住在加护病房，然后是细菌感染。那我跟他讲说打抗生素，把病毒感染。然后说打抗生素啊。那这位女老师就说，抗生素一般是针对细菌、病毒，没办法。难道医院已经呢发了好几次的病危通知，所以他请师傅救他儿子。我跟他讲说，因为你刚刚呢，很虔诚的呢跪那一拜，你的儿子已经没事了，你的儿子可以健康顺利出院，所以你放心，你回台北去吧。他的儿子那时候住在台北的万方医院，那时候是住 NI2 床，卯金刀姓刘，一个刘小弟哈。那这位女老师呢，打死都不信，说他这样跪一拜而已了嘛，他儿子就好了，叫他一直大哭。我就跟我姐夫讲说，不要这样，你就把他带回台北去，相信我，他儿子一定会好，而且会很快就痊愈。那老师还是赖着不走。那我就跟我的秘书讲说：“你拿一罐矿泉水来，我这上面写三个字，写哪三个字？Om 啊 Home，然后念一次大悲咒，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赶快赶到医院去，然后用棉花沾这一罐大悲咒水，帮你儿子擦一擦，很快就出院了。然后他马上呢坐夜班车，半夜的车赶回台北，凌晨3点多，他在万方医院的加护病房呢按电铃，护士还是让他进去。”他就照我的吩咐，把那些大杯做水给他儿子擦一擦，然后嘴唇沾一沾水。哎，因为太累了，他就回去睡觉。早上6点，凌晨6点，护士在查房的时候吓一大跳，按紧急电铃找医生。那个小孩子自己动手把身上绑住的绳子弄掉了，一个人在那边玩，身上那一些什么心电图那些那边电线全拔掉，一个小孩子在那边玩。那医生很快的跑来，看到以后呢，就把小孩子身上电线重新连回去，所有指数都正常，所有指数都正常，就转普通病房，转普通病房。那医院一直在找这个小孩子的妈妈，但因为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呢，下车的时候她忘了把手机带回家。放在车上，所以电话一直都不通。那等到这个妈妈、这位老师在睡醒的时候呢，也找他的手机，看到手机有好几通医院打来的电话，想说完蛋，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医院打这么多通？他紧急回拨医院，那护士小姐都跟他讲说：“你的小孩子转普通病房了，指数都正常，你可以赶快来医院看看他。”结果呢，这位妈妈、这位老师赶到医院去，看到小孩子活泼、活蹦乱跳。隔天就出院了，诸位，什么叫加持力？持咒确实有加持力，真的有，但我不想惹事了，所以天拜托万拜托，大家不要找我，另请高明就好，懂哦？所以师父今天晚上听大家八大宗派里真的有感应的，能承办现世现前的福报，只有密宗；另外七大宗派，他不求现世。他住持的是生生世世能成佛的功德，那密宗也是来住持能成佛的功德，但他的本尊加持力、作以功德力、修法的三昧力、真的摄受力，真的能够让你承办现前很多的事业成就，懂吗？所以师父建议大家，不是本心修法无益，作以是种子的功德。是礼赞法界万德庄严的功德，是礼赞佛法僧三宝诸佛菩萨圣僧阿罗汉升起解三大圣起解成就的功德。所以你持咒要以这种高大广博的圆满心来持咒， 而不要只是算次数而已，懂哦？能如是的持咒，必有不可思议感应道教的加持力现前，清楚哦？今天呢，不是本心修法，我也就讲这两个，讲到这里。好，那等一下休息几分钟，再来跟大家聊聊天。